随着迁徙的操场，寂寞是歌声悠扬，那只长调时代传唱，牧马人还在流浪，大声吼是落下的夕阳，马头琴对着月亮，没人知道它的忧伤。 纷纷扰扰，自由自在。 那次是你不经意的。